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很多科创领域的资讯，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共同关注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科学教育。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来谈一谈，在专家的眼中，从业者的眼中，科学教育究竟在做什么，在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进行。接下来先和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链接创意，同步创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在线。接下来我们将会在这个部分和大家分享的科创资讯有：进入发展快车道，工业互联网安全已成刚需；嫦娥五号月球样品聚变核能元素研究启动；探秘上海天文馆里的黑科技。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日前，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工业智能论坛在上海举行，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上海十大领域的企业家代表们在论坛上共同发出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倡议。第一，服务企业增效，推动设计制造服务的数字孪生，打造数字化设计、智能化制造、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经济化管理的企业标杆。第二，服务双链增质，增强数据流，全面激活技术流、资金流、商贸物流，打造透明产业链、供应链。第三，服务生态智能，增强数字生态圈，打造数据、知识、算法资源地，让工业场景成为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沃土。此外，当新技术带来新业态、新机遇的同时，新的问题也往往会相伴而生。如今，全球工业互联网已进入发展快车道，但安全问题却成为了影响工业互联网持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尚处于建设初期的我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统与产业应用，面临着诸如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安全防护技术手段缺失、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安全主体意识薄弱等日趋复杂的安全风险，加快推进标识解析体系安全防护能力的建设迫在眉睫。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工业互联网以及呢更多物联网的时代，在设备连接互联网之后，其实整个网络的安全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聚变核能元素研究启动。月球表面月壤颗粒的平均粒径大约只有5微米，一粒月壤在专家团队的手中如同一枚探案的重要线索。在首批获得月壤之后，中核集团和工业地质研究院开启启用月球样品，揭牌成立核地研院月球样品分析检测实验室，宣布正式启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的科研工作。经月球样品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核地研院所提交的嫦娥五号月球样品聚变核能元素研究通过申请。科研人员将聚焦月壤中的氦三资源研究，开展月壤成熟度、矿物组成、氦三丰度及提取参数的相关实验研究，为未来月球氦三资源的潜力评价与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根据核地研院总工程师秦明宽的介绍，嫦娥五号的采样位置位于月球正面风暴洋北部的夏普月溪附近，这个区域从来没有被人类踏足过，有着丰富富集的稀土元素。这份样品对于月球土壤上的核能元素的研究意义非凡。根据相关研究负责人介绍说，获得的50毫克月壤的样品已经进入位于核地研院科研大楼的月球样品分析检测实验室，即将开始预处理和分析测试等相关工作。我们知道在月球的表面呢存在着大量的氦三，那么氦三对于地球未来新能源的发展将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对于氦三进行研究，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开启呢我们使用新能源新的方式的大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文馆。全球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日前正式对公众开放。抽象声色的天文原理如何跨越各个年龄层、各个专业， 让人们真实领略到宇宙的奥秘呢？这考验着上海天文馆建设者对于天文知识的理解和现代科技的运用，尤其是充分利用精密光影成像仪器装置，给观众以沉浸式的体验。据介绍，光学天象仪是传统天文馆的灵魂设备。上海天文馆的光学天象仪摆放在内径为17米的光学天象厅的中央位置。据了解，这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高级光学天象仪。包括光学天象仪在内，上海天文馆还有着超高清多功能球幕影院、科教型自适应光学太阳望远镜、双焦点切换一米望远镜等四大星空体验装置，给观众带来各种震撼心灵的体验。此外，上海天文馆还采用体感互动、数据可视化、 AR、 VR、 生物识别等各类先进的展示手段，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和感官。上海天文馆整体的结构设计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营造最佳宇宙沉浸感。整个天文馆几乎所有的混凝土和钢结构都采用不规则形状，建设过程中攻克多项空间结构技术难题，16项授予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软件著作权助力建设团队，最终实现了建筑结构功能与形态的完美融合，使整个建筑成为一件精致的天文仪器，成为上海天文馆最大的一件展品。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节目的内容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实际上是和科学教育有关系。关于科学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热词，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大家都知道啊，学科学非常的重要。那么科学教育该如何进行？在科学教育进行的过程中，谁又是最适合的参与者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秀菊。李老师您好。 啊，段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您看来啊，什么是好的科学教育？好的科学教育又该由什么样的人来进行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想简单强调一下科学教育它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嗯， 首先我们都能非常明确地感受到我们生活中科学技术发挥着越来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我们的生活和科学技术也越来越密不可分。但是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其实也需要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这种先进性、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要理解科学技术有一些不可超越的这样的一些规范。 嗯， 但是这样的认识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这是需要我们在接受科学教育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升我们对于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理解。 嗯， 然后我想同时，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更好的在这样一个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边生活， 嗯， 那其实接受科学教育，提升我们个人的科学素质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什么样的科学教育就是它这么重要？那什么样的科学教育就是好的科学教育呢？ 嗯，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学校里边要接受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毫无疑问学校里面的科学教育一定是科学教育的主渠道。 嗯， 我们要接受科学课的这种学习，在学校有科学老师来教我们和教我们的孩子来学习科学。 嗯，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社会中、在家庭中都离不开科学。 嗯， 同时在社会中和在家庭中，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渠道和途径去接受科学教育。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家里我们看科学的纪录片，我们在家里阅读科学相关的图书，然后我们在社会上的话，我们走进科技馆， 嗯， 走进自然博物馆，甚至走进森林公园，走进动物园，这些在这些场所我们其实都可以学习科学。 嗯， 那什么样的科学教育又是好的呢？我的一个观点和理解是，无论是校内和校外，只要在我们学习科学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科学是什么， 理解科学研究是什么， 嗯， 这样的活动或者这样的课程对学习者来说就是一个好的科学教育。 嗯，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在您看来，要进行好的科学教育，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其中？包括在您看来，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讲，这会是一个好的创业方向吗？ 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其中？其实我们毫无疑问，那学校的科学教师，包括课外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官方机构的一些科学教育的一些工作者，比如说校内的科学教师，那校外的科技场馆呀，包括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等等的一些的科学老师，那肯定都是非常主要的参与者。 嗯、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创业者。他们把科学教育作为他们一个创业的赛道，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来开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课程呀、研学营啊、夏令营啊等很多很有一些也非常的有价值，而且水平和质量都非常的高。 嗯， 那我想这个产业这方面我其实关注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就我的理解看来，我想只要对科学教育有热情，对孩子这种培养科学他有很好的理解，我想其实都可以参与进来。 好，非常感谢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秀菊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科创中国栏目。在接下来呢，科创面对面的板块中，我们要和各位呢共同分享的话题是和科学教育的创业有关系。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鲨鱼公园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永琪。张总您好。 哎，你好，然后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好，我是这个鲨鱼公园的董事长张永琪。 您刚才讲话这个感觉啊，就是特别像一个经常来去跟别人来去展示自己的产品，来去推销自己业务的一个老板，这是您经常的工作状态吗？ 是啊，那做教育它，所以尤其是我们，其实我觉得做科学教育的话，需要解释的比较多，而且需要很多人就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那我作为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算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头，我也是做的比较早的。那么很多的东西，我就确实是要亲手的一一的跟着大家去沟通。 嗯啊，您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有什么？ 我为什么要学科学？科学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心目中就以为哦，学科学那就当科学家，那算了，咱们孩子也没有这个天赋。其实我就要给他解释，我说这个不是了。可能以前，可能在那个年代是有这样一个梦想哈。啊，但是现在来讲呢，应该是一个全民素养的一个整个的提升。 嗯， 啊，这是当然这个，我认为就说到这份上，可能他们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那什么叫全民素养、啊？ 什么叫素养、 啊？什么叫素养？对呀、啊，我素养不错呀，是吧？我也不随地吐痰呢，我这不，但这些东西我又得跟他说， 嗯， 哎，我说你跟未来你的职业有关系， 嗯， 哎，你学好了以后，可能未来很多的职业跟这个。我们学习的这种方法和科学教育有关，这个可能又慢慢就听懂了。 对，那我们说回来，今天呢跟大家提到的鲨鱼公园，我们也说了，咱们今天的主题是科学教育。 对， 那究竟您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是2014年的时候应该正式的介入到这个叫科学教育。 嗯，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个人也并不太了解这个科学教育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有个前面有一个。缘由是因为我原来呢就做出国考试教育，我觉得人家国外呢是有把科学教育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 嗯， 然后很多孩子们的创新呢、啊、创新思维都是，所以我也当时呢就想我再一次在这个教育赛道里面选择一个方向， 嗯， 那我还是选一个或者更有未来的。当然但当时是确实看不到当时的那个场景啊，2014年， 嗯 啊，所以当时说，甚至当时咱们的互联网啊、手机啊、微信都没有这么天天大家都在刷这个东西，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竞争力了哈。 嗯嗯，对，所以您当时也是凭着一腔热情， 对， 或者说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前瞻性。选了这个赛道，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总结的好，就这两者吧，就是当然第一个是有自己的这个热情，对教育的这种情怀的不放，没有放弃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觉得要做一个有未来的， 当时对于自己的回报啊、嗯、啊，未来会是有多坎坷的路啊， 嗯， 其实都没想。 嗯，对，就所以说到了一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嘛， 啊， 势往往是要比人强，就是这个势到了以后呢，就真的推着我们的很多事情向前走。 对， 2014年呢，回想起来也不算太远。但是要是从科学教育或者从科普工作的广泛性来看呢，真的是不如今天。今天呢，一谈到科普，大家会觉得哦，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有未来，甚至有市场。 对。 但是如果呢，你放在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更看重的是什么各种生活服务类的创业，打个车呀，送个饭呢，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好挣钱。当然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在当时当日能够看到对于科学教育未来是如此之看好，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也是一种能力，或者说您在这个过程中是用自己的坚持把这个能力是推到了今天。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啊，回头讲一讲鲨鱼公园究竟具体做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科学教育，在做科学教育这件事情上，您每天到底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现在鲨鱼公园的教育，我觉得我们现在首先选的方向是对于青少年的。 嗯， 那更具体讲，我现在是对着在初中以下的这些孩子们。 嗯， 首先考虑到他们有时间，家里头也非常重视。 嗯， 而且他的确是我们这种教育的一个起步。那我过去我做的这种英语接触的英语教育呢，可能是在高中大学的这个深刻的一种需要哈、 嗯、 临时的一种需要。 嗯， 那我现在做的是青少年科学教育呢，第一个呢，我是学习了比较多的这个当时全球的各种这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可能我们这两年我们有很多人都听到了啊，就是叫 STEAM 科学教育，就是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结合在一起、 嗯、 甚至现在还把艺术啊、 嗯、 美育教育也结合在一起、嗯、它是一种跨学科的一种学习方法。 嗯， 这种方法呢，可能在当今校内的教育可能还不能完全就是能够融入它，因为大家到现在还在分科进行考试。 嗯， 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方法就是把他们这科目呢融合在一起。 嗯， 那就融合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拿一些书本去学的，需要很多的动手的实验和材料啊。这里头我又有一个工作，要把它做成一个一个让孩子们能方便能使用的一些科学教育的材料。 嗯， 然后让他们从中呢，第一呢，学习到一种动手的能力。 嗯， 探索的精神， 嗯， 然后呢，相应的掌握一些相关这个启蒙阶段的一些知识和素养， 嗯， 然后更主要的，我觉得对这种方式的掌握之后呢，他可能在了初高中甚至更高的阶段，他有他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和他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嗯， 啊，这个我觉得又映射到今天咱们对国家人才的这种需求，包括我们需要创新性的人才呀、啊 嗯， 啊，这个我觉得就吻合上了。 嗯，所以您刚才讲到，其实做很多的一些类似教具一样的东西，我理解的对吗？ 对对对对。 那这些教具又是怎么来的？是您自己设计的，还是什么人设计的？ 哎呀，这个教具呢，我是这么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2014年做了科学之后呢，我发现我们中国的各种的这种相关的这些东西，它是可能有的人在一些专家的嘴里的，或者是在一些出版物的书上， 嗯， 那这种出版物呢，虽然是有很多人买，但是它其实它学习的效果不好。 怎么个不好？ 因为大家在读的时候吧，除了读到这个文字之外，它没有跟场景息息相关，尤其是低龄的这些孩子吧， 嗯、 没有那么强的这种抽象的这种概念，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实物。其实在国际上面呢，对于科学教育低龄化的，他们第一个是要求他们去动手和用周边的一些材料，利用周边的环境， 嗯， 然后来实现自己的这对科学的探索。 嗯， 那我呢，第一个呢就是没去写太多的这书本，当然我们这个书本是后来在老师用书、教师用书上配备的，但是开始的时候我是把这个实验做一个一个做出来。 嗯， 后来发现这个实验的这个设计品类太多了。 嗯， 那么 太多了又会怎样？ 太多了，因为每一个实验里面的材料非常多。那给我的挑战就是说，我原来是一个教书办学的，突然一下我会对这个各种的材料要掌握啊。那因为我不能让孩子去选择。这里头我要说，我们中国这个比美国好， 嗯， 因为我当时在调研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的 STEAM 科学教育呢是花很长的时间让孩子们四处去收集和找， 嗯 啊，然后找来以后呢，其实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挺浪费时间的，也无趣，但是呢，可能国外的这个教学效率他们是比较宽松的， 嗯， 那咱们今天呢，可能是一小时就得要一小时的结果，是吧？ 嗯， 然后我就说呢，我们把这个东西能做好，中国又有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材料市场， 嗯， 那我们也很方便，但是找的这个过程就太复杂了。我们现在接近600个这样的实验，每一个实验最少呢也有50个，我们叫材料单位，叫一个 SKU， 嗯， 然后最多的呢有接近150个。那这么一乘下来呢，我同时要准备成千上万的这样的， 天哪 啊，这样的材料。 那得要多大的仓库才能放得下这些材料、啊、 这个仓库 还没有加工之前仓库就得老大了。 是是是，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东西我过去也不认识， 嗯， 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吸管和一个雪糕棒，它有很多的种类和品类， 嗯， 包括它的这个材质的应用，透明不透明啊，这些东西都有很多、 嗯、 那我们要把这东西结合我们这个运用，比如前两天我们就库房就反映，哎，当时发现你们这个小木锤怎么是粗糙的？这个对小孩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说你这不干净啊？人家或者说，不是，我们这个课程设计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让孩子去打磨它。 哦、 那这个小锤呢，就是粗糙的、 哦、 但是我们原来的同事呢看到的是精细的小锤儿、 嗯、 那可能是用另外别的地方的、 嗯、 所以光一个小锤儿它就有很多种， 嗯，哎呀，小朋友打磨你至少还得准备砂纸吧， 砂纸啊， 对对， 口罩啊，然后这个护照啊、 嗯、 所有的这些东西，甚至我们要现在想到在家庭里头使用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收纳盒和一些清洗清就是整理的收纳的材料， 嗯， 来辅助， 嗯， 嗯， 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越做越有意思吧，啊， 就是您实际上也通过做这件事情又让自己在材料这方面的知识是丰富了， 哎，我现在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我觉得我就过去教书，我现在对各种的材料我张口我就能叫出来， 哎呦，这个厉害了， 啊， 这是非常棒的一种修行， 也是一种，哎，也是对，真的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探索，所以我有时候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也比较兴奋、 嗯， 然后尤其是把它最后能应用到我们的这个业务上面， 嗯， 更好。 对，咱刚才只是说材料的事情，我们知道光有材料，那距离最后生产出一个产品那远着呢， 对， 因为产品的加工，这个得涉及到什么工厂啊、工人呐、啊。设计图啊，然后装配的精度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要求啊，甚至再往后走，是不是还得包括分销啊、物流啊，以及客户的体验啊，如何修改啊，您看我这一说就说出， 对对对对， 说出这么多问题，这绝对仅仅是很多问题当中的冰山一角，也有很多我想不到的问题，但是您可能都遇到了， 对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生产这个角度来说起，就是设计永远都是停留在脑海中，有想法的人很多，千千万， 是， 但是最后想法能变成现实的，甚至能变成产品的凤毛麟角，您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体会？ 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首先我觉得我们搞教育的那个方面、 嗯、 我们大以前我们都是讲课说书、 嗯、 是吧， 嗯， 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对于这个孩子不行，那我们要动手材料，在材料的过程中间呢，我发现我们做材料的人呢其实对教育的理解也还不够深，所以我现在最大的这个工作也是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成为这个之间的桥梁， 嗯， 那么买这些材料的过程中间呢，首先我大量的材料来到工厂呢要解决场地的问题， 嗯， 然后呢每一个材料呢它还有它不同的尺寸和规格，那么当时呢我们就用了，这可能大家都知道，过去咱们改革40年里头，中国比如像温州啊，像有一些像澄海啊、福建那个地方， 嗯、 它为什么他们出口的这个产品那么多呢？ 嗯、 因为它的劳动力比较好，比较这个廉价， 密集啊、 嗯，又密集又廉价， 嗯， 那第一个我也想到了这个、 嗯， 那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工厂呢，就搬到了这些地方去。但是我请来了很多这种，我发现，哇呀，这个人太多了，每天都在拼命的这种就是装袋啊。当时中间还有很多问题啊，就是比如很容易出错。 嗯， 我想提高质量，尤其对孩子们需要有一些安全的这些质量的这些问题啊。 嗯、 我说能不能从10%降到5%，5%到1%？他说可能怕困难，因为这么多的人， 它迟早总会出错的。 嗯， 当时我就想，我说那我要用，我们就用机器。 嗯， 我后来一找，全中国也没有一台做科学教育器材的专用机器。 哎，等等，这里有一个问题，科学教育专用器材是我们把它做成成品以后，它才叫这个名儿。 对， 但是在此之前，它可能就是绳子、塑料、金属等等，就是这些东西。 对， 那这些东西难道不能用机器来进行加工和生产吗？ 首先我要追随一个我自己的初心，就是说我们用教育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把教育的知识点和教育的实验放在了前面。 嗯， 我不可能因为我买了这根绳，然后我去改变我的教育课程上面的一些说法，所以我前面的这些知识结构点全部设计之后呢，我要用生产去配合它。 嗯， 就这一点我要特别说明，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去找到一些现成网上的买东西，叫教育去配合制造业。 嗯， 所以最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课程呢是东一块西一块，它是不成体系的。 哦，就是工厂能造出什么，甚至他能买到什么，他就给你教什么。 对，你可以在外面买十个玩具， 嗯， 最后把它组成一个还让人感觉还可以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在一教的过程中间，家长和孩子们肯定就觉得这个学习是没有循序渐进，没有螺旋式的。 嗯， 这个中间有个教学理念，你可能知道，比如学习要循序渐进， 嗯， 对吧？ 对对对。 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主题都是围绕着由浅入深， 嗯， 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材料就很不一样了。 嗯， 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 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因为马上半点广告就要来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有关鲨鱼公园在科学教育这件事情上究竟有什么体会，撞了什么样的山，然后又掉进了什么样的坑，最后又是如何爬出来的。我们一会儿呢再和鲨鱼公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永琪先生接着聊。这里是科创中国，广告之后见。 河南暴雨让各地河南籍老乡寝食难安， 中原汛情牵动天南海北兄弟姐妹的心， 互助自救，洪水中那温暖的乡音，那有力的手令人动容。 八方驰援，专业抢险队伍，爱心志愿者火速集结，奔赴抗灾抢险一线。 网络上那些滚烫的话语，河南，你收到了吗？ 今夜无眠，与河南同胞共在，一定要平安。 我被困在公交车上，车长买来水和食物，供大家补充能量。郑州是一座充满温暖的城市。 感谢奋斗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城市守护者们，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天佑河南。 河南是中国的河南，在风雨中我们守望相助，一定挺住，一定平安。 众志成城，一定中，郑州我的家。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捐款热线010-8762-9827，010-6833-0356，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慈善协会献出您的爱心。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科创中国重播版。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漫步鲨鱼公园，请到的是鲨鱼公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张永琪先生。再次欢迎张总。你好。 你好啊。 刚才咱们上半段讲到了，其实把一些材料按照您的想法，尤其是符合教育的理念，给它做成这个成品，其实中间是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些麻烦有什么？您都是怎么解决的？ 这些麻烦刚才提到了说，这些东西买来以后呢，我用人工来解决，对我来讲压力太大了。而且这种人工，我每增加一个业务的同时，就要增加一倍的人工。 对， 这个其实不可想象的啊。然后当然我们就会用机器，我就发现没有这个机器之后呢，我就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嗯， 然后呢我接着第二个提高的知识，就要去了解制造业里面的机器设备的自动化机器设备的应用。 嗯 啊，这个我其实是从比如我从汽车零部件呀，包括现在的包装食品呢，我就开始学。我觉得包装食品这一块还挺有点像我们的，比如你吃的这个瓜子儿，原来是一铲子卖一斤是吧，拿个塑料袋一兜，后来就装成一个小袋儿，现在小袋里头有各种礼盒，有礼包啊，很多是吧，有枣，有花生。但是我们这个品类比它多多了，而且它的这种形态不一样，有软的，有硬的，有长的，有尖的是吧，有方的，有圆的。所以在一个机器在处理的过程中间，我大概又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在这个产这个跟这个机器制造的这些同行们，然后一起去做出来这个，让大部分的这个机器呢能够大部分的材料能适应我们的这个机器。其实就是相当于去定制一个科学制造的这种机器，其中还要把我们整个生产环节要切片，然后不断的分布完成。就这个过程。当然我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希望我的智能化的这个工作能够达到80%-90%，以至于最后我们形成中国的叫做黑灯智能化工厂。那我只要我都不用开灯，我把这个我这个成千上万种的材料，我才能通过我的机器能够把它完成。 您刚才在讲到这点的时候啊，我就其实想到的是我们家小朋友啊，他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给他买的一种玩具，咱也不算给他做广告，因为大家都知道乐高玩具嘛。 对， 乐高玩具它里面有很多小零件， 然 后大大小小，形态各不相同，甚至呢它很多零件都是不同的形状包装在一个小口袋里。 对， 然后按照说明书，你先打开口袋一，再打开口袋二，然后如何进行包装组合。其实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就很像您刚才说的，通过机器的生产或者通过人工的包装，把它做成一个适合来进行展示的，适合让孩子进行自己玩耍的一些科学教具。您有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一下乐高吗？这个百年企业。 哎，我一定要研究的，这个它也是一个确实是我们这个同行中间的一个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首先我要区分，就是说我第一次看完之后吧，我觉得我们没法跟他学，也不能跟他学，因为他的那个注塑的那个颗粒嘛，它是一个标准化的。 它 中间最早开始起源于有点创造力艺术的方向。 它 用一个比较单一的这种 SKU， 就是我们叫一个形状比较同的，现在它那些其实小块有大有小，但是它大致都差不多。 对， 都是用差不多一种注塑材料完成的。然后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创造万物是吧。但是我们其实呢，因为承载了教育的这种责任，所以我们要用过的材料要跟生活社会上要接近。你确实要让小孩知道这是绳子。然后我们拿的任何材料，孩子们在生活中都了解。那我把这些东西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需要解决的是说，我要尽可能的让它标准化。然后这个标准化的过程，其实就尤其是要用自动化的来处理，这个就难度非常大。就说到这儿都快没说教育了，其实我就变成了半个制造业的这个做企业的这个企业家了。我其实我自己的初心，我还是想追随，就是我们最终还是为了做教育。我之所以做这么大的量，想用这么快的速度做出来，其实我的心目中也觉得我们上亿的这种孩子们，每个人 都有理由应该学我们，并不是因为家里有钱没钱。 嗯， 然后我们认为他们都应该学。 嗯， 那我们如果有一天能真的大家想学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 嗯， 我们还得一亿的小孩，我们可能要有50,000,000的工人去做这个事儿，那怎么能行呢？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方面去创造。 我曾经看过乐高的创始人的故事啊，他其实也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迷恋玩具的人。 对， 但是就像您一样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后来他公司也曾经濒临倒闭。 对， 然后他也面临着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按照我的想法去顺利生产，也需要解决从脑袋中的想法变为实践中的产品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过程跟您现在做的事情很像，同时呢也是很多科学家在去解决一些科学问题当中必经的一些步骤。因为大家你就是换到问题本源来讲啊，解决问题的本源来讲，其实这个方法和路径都是差不多的。把一个大问题拆成小问题，在小问题当中我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把它进行解决。今天我们来讲， 对对对， 您是在做生产，包括您向材料学习，向机器学习，包括解决其中的问题。其实这个故事如果将来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听到，这就是一个科学家或者企业家来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或者这个思路本身就值得学习。第二呢，是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对于他们开启思路，打开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制造的这个过程我很感兴趣，也想让您多说一说，目的就是在于这里。 是的是的，我其实你总结的也非常非常，就是对我的内心，就是我的想法是应该首先是要有一个简单的初心， 嗯， 然后呢我们可能面对一个复杂的事物， 嗯， 然后我们再从繁到简， 嗯， 然后逐渐的将我们现在这种材料变得更简，但是在简化的过程中间并不是将它取消，然后可能要通过各种效率去提高它。 对， 其实这就体现了，比如S 它是科学，有很多的科学家是去思考去发现， 嗯， 那么工程呢它就来创造，然后技术来提高效率。 嗯， 它其实我们想传达给孩子们的这种思想，那可能在我首先在我这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间就已经有应用了。 嗯，对啊， 那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让我要能生产那么大的量，我要用更好的科学技术的这种产业的话， 嗯， 来帮我解决这个高效的问题。 嗯，孩子们的反馈怎么样？ 挺好的呀，我们孩子们，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就是也吸引我的一种魅力，就是我看到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因为学我们这个感到比如纠结呀或者痛苦啊，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孩子们首先他可能理解为他是玩儿， 嗯， 然后又从发现好奇心出发，这个任何一个孩子都具有这种心态的。那么所以我们这种学习的开启是没难度的。嗯，其实呢我现在想学什么教育，其实我们都说了，学习本身是一件比较略有痛苦的事情啊，就是可能包括学钢琴的时候， 嗯， 很多孩子可能也不太喜欢。 嗯， 但是好像科学这个东西真的是具有它天生的魅力。 嗯， 那我们做科学工作者这时候真的不要像做音乐钢琴那样，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 嗯， 结果给他推到了一个很复杂的乐器面前， 嗯， 让他拼命的去记忆这个钢琴键，最后呢可能因为学了这个乐器而失去了对整个音乐的这一生的爱好。 嗯， 那我现在这个过程就是让他一个由浅入深的， 对 对吧，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跟他弄到一个很复杂的里面，估计这些小孩也不一定有意思。你比如真的马上就到科学院里头去看一些更多更复杂的内容，他也看不懂。 嗯 啊，所以我们就应该让他们先探索，逐步的激发他，然后保持他的好奇心往下发展。 嗯，对，您刚才说的最后一句，保持好奇心这个特别重要。 嗯， 我采访过很多科学大家，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在这些共同点当中呢，出现概率最高的一个词儿就是好奇心。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有好奇，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些事情呢一步一步的研究下去，最后呢才会研究出成果，乃至呢成为一位科学大家。所以刚才我们是说到在产品制造这一部分， 嗯， 其实您要没做这个事儿之前，可能也没有想到，哎呦，我生产个教具，甚至我说的再简单一点，生产个玩具，竟然这么难，这么麻烦。 哎呀，我也没想到，就是太复杂了。哎呀， 嗯， 这个很痛苦。中间还有，那还有跟这个话题更远的，就是怎么样去管好这些工人呢？怎么让这些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啊？然后这些东西要怎么安全呢？以至于最后要稳定啊？供应商要怎么？包括现在的材料的变化呀？哎呀，都是很多的。 嗯，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现在科学的一种，就是激发我的这个探索心。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 可以长久干下去。那也许我这个年龄我就不会再选择第三次创业了，我就长期永远就干下去，因为这里头有太多需要不断的去改进和探索的地方。 嗯，第三次创业是不会了，现在进行的是第二次创业。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再讲一讲您的第一次创业和第二次创业之间的故事，或者说您自己的感受。张总的第一次创业呢是英语，是做英语培训。刚才其实在我们的对谈当中您也偶然间提到，实际上呢就是环球雅思的创始人，这公司后来也做得上市了，非常的棒。那么今天您看来做英语培训和做科学教育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如果从本质来说呢，它其实都是孩子们的需要的。一个呢是表达，一个是可能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学习的一些工具。这个就像你驾车一样，你只有学好了你才走得远哈。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呢我觉得还是属于技能型的啊，它对于你来讲学懂了英语以后呢，你只是去用就好了。那我们当时呢是做出国的呢，我可能还会帮助一部分家庭呢，他可能走向更好的国际学校，就是上世界大学嘛。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孩子们讲的是可能是一个终身受用的。我现在可能是做到小学，也许我还会总结出对于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生的科学教育应该怎么做更合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觉得，科学教育的差别呢，它对于孩子们非常非常就重要了。它重要到它从 比英语重要吗？ 哎呀，我如果要比起来，我觉得一个是它的群体更大了，然后它的应用更重要了，也许对这个一生的影响会更重要，也许现在学英语的不是说一定要学，是吧？你包括你现在智能科技的话，你马上可以就翻译机都可以解决问题。我现在到日本的话，我跟日本人都能拿着这个手机 对话。我跟您一样啊。那疗愈路好像大家也 没障碍， 挺好啊， 也没障碍。当然我们觉得，我觉得，但是科学是必须的，因为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提到科学素养。那我觉得这个科学教育的话，是从根上来的。当然，最终呢还会上升到这个整个的全面性的人才，国家的竞争力，这一块，以至于我们现在，比如我们提我们的国家的科技这块我们要发展，那可能我们是在吃现成的老饭啊。过去我送了一些出国的这些留学生，也许这些留学生有学得好的回国来报效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根上我们不注重培养他们，然后他们其实出去这种短暂的在国外的学习模仿啊，那么这种东西到底能给国家带来多强的这个竞争力？其实国家今年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行动纲要指南这个方向也是说，我们从头啊开始，我们对小孩子从青少年开始。 对，那我把我刚才问的问题再细化一点。做英语培训难还是做科学教育难？ 科学教育还是难。 因为英语教育呢， 我当时的英语教育呢，我们选择的是几位非常好的优秀的老师，然后用师傅的模式，然后来带动吧，师徒模式啊，然后再传递一些方法，让你回去自己练，然后他就自然能取得好效果。 它是有一条固定的路径，你只要沿着这条路走就行了。 是啊，就是跟你表达和唱歌啊什么，你慢慢的，当然有些人有天赋，学得快一点，慢一点。但是科学这个东西就太复杂了。首先我们要把知识体系在现有的阶段，这一点我想说到，就是中国现在目前还真是太缺少这样的人群，从业人群啊。 您说的是哪方面的？ 就是干科学教育的这个方面的人，太少了。虽然现在这两年还会多一点，但是还是特别少。那首先你要搭建起这个知识，然后让这个知识永保新鲜，是吧？你要不断的要更新，然后刚才我说到了材料，然后我们还要说服一些眼前比较功利性的家长，让他明白自己教育孩子应该怎么什么方向去做，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过程中间，我们还要拿出我们的过程性评价，这个效果证明给家长看，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效果，是因为它不是决定于一次两次的考分。 这个我觉得很难，就是英语呢， 你可以从考分看出来， 是 我报这个班之前不及格，我现在呢可以考80分，那成果很明显，进步很显著。 他张嘴就来呀，那如果完全没有，你看为什么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英语，但我们找几个甚至外教，我教你25分钟，你就会 say hello 啊， 对， 那妈妈就高兴啊。 那科学这个东西，科学教育你怎么去量化，怎么让妈妈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学了这个东西就跟没学不一样，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的。 没有固定标准，但是它其实最终画到一个孩子身上，它是有一些，有一些变化的。 嗯， 我们这里头因为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们有一些家长已经看到了这些变化。 嗯， 然后但是的确一两次是不容易看到的。 嗯， 那有些家长也劝我们说，哎，那你搞个考试吧，哈。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考不考试呢，其实不重要，所以我就没有在这方面发展啊。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那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对。 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既然是二次创业吧，那选择一个市场更广阔、前景更好的，虽然难一点，就继续往下做。 对啊，如果真的做了考试，这事儿就变小了。甚至就跟您之前做的事儿又回到同一条路上去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初心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做那种无用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宁愿我们把这个材料也好，我们多做一点更新创新，可能都会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比较不容易嘛，坚持了7年。你要说起来，我觉得反正也挺心酸的。你刚才说的都有没有困难和挑战，我觉得比英语要大多了而且这里头还不能谈回报，那两者之间比起来，还是回报也差距很大。 对对对，因为英语教育是显学，我们指的是过去的很多年，就大家出国呀， 对， 高考啊，等等等等，就是现在呢，形势其实是有变化了，我们更加注重素质教育。但是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在我们今天的探讨范围当中啊，我们的重点还是说科学教育。您刚才提到7年，其实一直在做科学教育的探索。那么今天在您看来，您探索出来的一条护城河，就认为说这个就是我走下去的法宝，究竟是什么？ 我今年刚才我想说第一个呢，我现在首先我觉得市场特别大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也在想先动员动员，就是刚才我虽然有很多心酸，但是今天如果再能够参与到这个生命的人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幸运吧。 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详细再单说，而且要多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问我这个护城河呢，我首先说呢，我们让大家更多受益呢，我除了把产品开源之后呢，我刚才把产品的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很多要学习的。我现在觉得如果简单的理解为是一个教育的一个项目也好，或者是一个玩具项目也好，都不能形成这个。那我现在的护城河呢，我觉得既开放，没有任何藏着的掖着的，也没有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我们尽管有这个知识课程的这种注册，但是我觉得都开放了，我们现在也大家都可以取用。但是难度在于呢，我觉得比如制造业的认知，然后不单认知，还要有效的供给。比如我们今天要开学了，我们现在7月份，我现在要在9月份要完成大量的给这些学生的供给。那在这过程中间，我们需要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就是硬门槛。所以你说的这个门槛呢，我想回答呢，就是它就看似呢都能知道，但是垒起来以后呢，它难度挺高的。那么我是这么考虑门槛的：教育其实不存在太多的门槛。如果再过5年，有很多人具备了我这个能力之后呢，我是不是能往上面再走2步？ 您想去哪儿？想干什么？ 比如我把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这个产品能够做得更加智能化，或者甚至我可以再上一套虚拟的这种大家有很多的实验，大家就做完了这个实物的时候，我可以在互联网技术上面我再加强。然后这个也很慢慢也可以看到什么 3D 啊、VR 啊这种技术什么。那我就再慢慢再结合。反正永保着这个前进的这种心态吧。 对，所以您刚才跟我的讲述是，其实现在就鲨鱼公园本身来说，您觉得作为护城河的其实是您对于制造业，或者说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叫供应链， 对， 哎，对于供应链的掌控，这个是别人学不来的，至少短期是别人学不来的。 对， 而且 我们现在叫教育供应链 啊， 就是教育的，原来我们这个教育中间叫科技，教育加科技， 嗯， 现在我给他们提倡说教育加制造， 嗯嗯，对，这个其实在未来啊，是不是还会有人来杀入到这个领域？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嗯， 这个领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谁都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越多越好。因为从教育的从业者来讲的话呢，如果这个行业人少了，其实侧面说明这个行业好像未来不是很光明。一定要人多了，大家才能够更加有多的资本，然后多的人气来把这个行业抬得更高， 这是一定的。这互联网的今天，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 对，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就谈一谈有关科学教育创业或者科普创业。 嗯，好啊。 您觉得这在未来是一条很好的赛道吧？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 好在哪？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觉得七年前，你要是入行吧，我觉得太苦了，或者是不是早了点？但是今天入行，我觉得真是赶上洪流啊，大潮。 可以干嘛呢？ 第一个呢，我觉得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做科普的教育的这种推广，这是最简单的。 嗯， 然后第二个呢，你就把科学的教育能化成这种各种课程啊、体系啊，现在80后的家长正好孩子在一个学前和小学的成长阶段。 嗯， 我现在看到我们的80后的家长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认知的。 嗯， 就是蛮认可的。 嗯， 如果一旦现在 K12 教育现在目前和国家在调控的情况下呢，那时间和金钱， 嗯， 以及意识是就是他们对这个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过去也是受制于时间， 嗯 啊，然后现在的都有了，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开始了。 嗯， 那我们也鼓励就是大家共同的把我们这个产品能够运用。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如果能创造出比我现在能更好的这种产品，那丰富整个这个科学教育产品的这个供应链和商品，那也更好。 嗯， 甚至我们也会看到现在互联网上的有很多的东西，它的传播速度会很快。 嗯，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可以传送到千家万户啊，然后让他们在家里头完成亲子教育也好，还是完成互联网的这种现在很容易的互联网，我们叫做直播教育啊，然后双师教育啊，都可以实现。 哎，我还在有的时候刷某些平台的时候，我还看见您在里面直播带货呢。 对对，我也是，对，我也在尝试这种方式，我自己蛮认可的，我觉得 好玩吗？ 好玩，然后我觉得，尤其是感觉到，哎呀，大家能够互动啊，然后慢慢的这个点击率，我还挺纳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点击率高，有的点击率低。后来人家说，哦，你是懂这个，你要懂算法呀，你要会表达呀，哦，慢慢的我才知道，这里头还是有很多的可做的东西。 嗯，什么样的人适合进入到科普或者科学教育的创业？ 首先我觉得自己要有一颗这种好奇探索的心。啊，不光是教育别人，你自己也是一种。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你因为它这个东西，我相信它可能不断的会迭代，而且它会迭代的比较快。 嗯， 所以你自己呢，要是一种创新型的这种人，你要喜欢。另外一个呢，我自己觉得还是对孩子或者是对于产品类的东西呢，能够在表达的方面他比较喜欢。啊，就是比如我们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哎，做的挺有意思的，而且很喜欢捣鼓，这都可以。当然我们过去在这个方面有好多人，我这里都有研发的，我们那边有很多研发同事是过去他们读书的时候，他们可能对当时的那些读书的那些考试好像有一点点就是感觉不满意。 嗯， 他们愿意自己琢磨啊，然后这些人其实都是今天这个科学教育的这个最好的这些种子选手了。 嗯， 另外呢，我觉得如果现在来做的话呢，可能还会得到很多的支持。 嗯，您说的支持是国家层面的吗？ 那也不光包括企业家，包括其他的一些资本都对这个方面都还蛮感兴趣的。 哦，所以您的判断是觉得现在做科普创业、科学教育的创业是一个马上要起势的一个阶段。 是。我现在不知道，大家个体创业经过了去年这种情况，大家有多少决心？但是我觉得科普这个教育，这个如果是创业的话，你具备我前面说的几点的 精神啊，这个特质， 嗯，嗯 我觉得可能能办出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创业公司来。 嗯，这也是我们科创中国来跟大家分享很多企业家创业的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帮各位来去寻找当下正在演进的一些风口，同时呢也和各位分享很多企业家创业者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和体会，无论说是成功的故事还是失败的故事，这个都是对于新人而言在创业路上很宝贵的经验。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鲨鱼公园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创始人张永琪先生，和张总的对话非常的开心，也祝愿呢接下来有更多的人可以漫步在鲨鱼公园当中。 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参与到这个全民科普教育的这个大潮中间啊、 嗯、 我们也希望真的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然后加入这个洪流，成为我们的这个同行。 好，那我们本期科创中国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河南暴雨让各地河南籍老乡寝食难安， 中原汛情牵动天南海北兄弟姐妹的心， 互助自救，洪水中那温暖的乡音，那有力的手令人动容。 八方驰援，专业抢险队伍，爱心志愿者火速集结，奔赴抗灾抢险一线。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京津冀之声广播书场即将播出。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